列王记上第二十章。阿兰王本哈达德召集了自己所有的军队，带同32个王子，乘坐战车战马，前去围攻撒玛利亚。他先派使者进城来见以色列王阿哈布，对他说，本哈达德这样说，你的金银全应归我，只是你的妻子儿女仍归于你。以色列王回答说，我主大王，就依照你的话，我和我的一切都归于你。不料使者们又回来说，本哈达德这样说，我已派人通知你，将你的金银和你的妻子儿女全交给我，须知明天这时，我必派我的仆人到你这里来，搜索你和你仆人的房屋，凡他们看中的东西都要随手拿去。以色列王将国内所有的长老招来说，你们想想看，这人的要求是多么无理。他先派人要我的金银，我没有拒绝他，现在竟又派人来我这里要我的妻子儿女。众长老和全体人民对他说，你不要听从，也不要应允。因此他对本哈达德的使者说，你们回去告诉我主大王说，你第一次派人向你仆人所要求的，我必全照办，至于这另一要求，我却不能照办。使者遂回去向本哈达德回话，本哈达德于是派人对阿哈布说，如果撒玛利亚的尘土足够跟随我的人每人抓一把，愿众神明严厉且加倍严厉地惩罚我。以色列王回答说，有句俗话说，佩戴武器的人不可像卸去了武器的人那样自负。本哈达德和众王正在帐内饮酒，一听见这话，就对他的臣仆说，列队进攻。他们即刻列队攻城。这时忽然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阿哈布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不是看见这支强大的军队吗？今天我要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叫你知道我是上主。阿哈布问说，借着谁？先知答说，上主这样说，借着众省长的少年军人。阿哈布又问说，谁指挥作战？先知答说，你自己。于是阿哈布检阅了众省长的少年人，计有232人，然后又检阅了所有军人，即全体以色列子民，共7000人。到了中午，他们出发，那时本哈达德正和协助他的32个王子在帐中饮酒。众省长的少年军人首先出发，本哈达德派出的探子回报他说，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。他遂吩咐说，如果他们前来是为求和，将他们活活捉住；如果他们前来是为交战，也将他们活活捉住。众省长的少年军人和跟随他们的军队冲出城来，个个见人便杀。阿兰人逃走，以色列人在后面乘势追赶。阿兰王本哈达德急速上马，与骑兵一起逃走。那时以色列王出来，掳掠了许多战马和战车，使阿兰人大败。那位先知前来对以色列王说，你要发愤图强，留心认清你当做的事，因为 明年春季，阿兰王必要再来攻击你。阿兰王的臣仆对阿兰王说，以色列的神是山神，所以他们比我们强，但如果我们在平原上与他们交战，我们必会得胜，这是大王应该做的事，废除众王子个人的职位，另立军长代替，招募新军，补充所损失的军队，照数补充战马战车，然后在平原上与他们会战，我们定能战胜他们。阿兰王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就这样进行。过年以后，本哈达德检阅了阿兰人，上到阿费克进攻以色列，以色列子民也动员起来，携带军粮出来迎战。以色列子民在他们对面扎营，好像两群山羊，至于阿兰人却遍地皆是。天主的人又前来对以色列王说，上主这样说，既然阿兰人说上主是山神而不是平原神，所以我必将这支庞大的军队交在你手中，叫你们知道我是上主。以色列人和阿兰人相对扎营七天，第七天上就交了战，一天之内以色列子民杀死了10万阿兰步兵，其余的人都逃入阿费克城内，城墙倒塌，压死了残存的27000人。本哈达德也逃入城内，藏在极严密的暗室内。本哈达德的臣仆对本哈达德说，看，我们听说以色列家的君王都是仁慈的君王，请你让我们腰里束上麻布，头上系上绳索，去见以色列王，或者他会保全你的性命。于是他们腰里束上麻布，头上系上绳索，去见以色列王，说，你的仆人本哈达德说，求你保全我的性命。阿哈布问说，他还活着吗？他是我的兄弟。这些人认为这话是个吉兆，急忙抓住他的话说，本哈达德确是陛下的兄弟。阿哈布说，你们去领他来。本哈达德便出来参见君王，阿哈布请他上了自己的车。本哈达德对君王说，我父亲从你父亲手中抢去的城市，我都要归还给你，并且你可在大马士革设立市场，如同我父亲在撒玛利亚所设立的一样。阿哈布说，我就根据这条约放你走。这样君王与他订立了条约，放他走了。那时有个先知的弟子奉上主的命对自己的同伴说，请你打我。那人却拒绝打他，他就对那人说，既然你不听上主的命，看，你一离开我，就有一个狮子把你咬死。那人一离开他，果然路上遇见一只狮子，把他咬死了。以后先知的弟子又遇见一个人，对他说，请你打我。那人就动手打他，将他打伤了。先知便站在路旁，用头巾遮住自己的眼睛，等候君王。君王从那里经过时，他便对君王呼喊说，你的仆人出来交战，忽有一个人转来，给我带来一个人，说，你要看守这个人，倘若失踪了，定要你替他偿命，或赔偿一塔冷通银子。 你的仆人正在东忙西乱时，那人不见了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这就是你的定案，你已经自下判决。他于是急忙拉下他遮掩的头巾，以色列王才认出他原是一位先知。先知对君王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既然亲手放走了我所要消灭的人，所以你要替他偿命，你的人民必要抵偿他的人民。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了撒玛利亚，进了自己的宫殿。